你为何离开，可惜永远没有干，最后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会明白。看不开，爱让我制造伤害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你扛上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，你把我灌醉，爱的收不回。